音改变世界，艺术改变生活。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，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，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，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，走进国家大剧院，艺术尽在你身边。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，我是王卓。今天的这场音乐会可以让我们身处于冬季的北京，感受春天的温暖。今天节目为你呈现的就是一台唐诗与交响跨界的文化盛宴。这场音乐会是由西安交响乐团和合唱团联袂濮存昕、张铁林、郭达三位重量级的大咖，以及音乐人杨一，还有黎元春金奖擂主韩鹏飞等众多的演艺名家，带来大型原创交响作品《长安唐诗交响吟诵音乐会》。那这场音乐会的现场导赏主持人是李扬威，还有嘉宾是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蒙曼老师。 这场演出的名字呢叫《长安唐诗交响吟诵音乐会》， 这名字起得好。 怎么好？ 好在哪儿哈？你看长安怎么来的？长治久安，对吧？ 对。 其实呢，哎，你还想到什么呢？天长地久，这也是长吧？安居乐业也是安吧？就这两个字怎么组合都好。 嗯。 哎，你看它是唐诗交响音乐会，那个唐朝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唐诗啊， 对， 所以唐诗转过来又叫诗唐，对不对？唐朝的特征就是会写诗，爱写诗。 哎， 交响音乐会，什么叫交响？大家都在一块儿响，对不对？这个 合奏和鸣， 对，合奏和鸣。长安的特点是什么？那就是合奏和鸣。什么的合奏和鸣？文明的合奏和鸣啊，汉人的文化、胡人的文化哈，各种异质文化都在这儿合奏和鸣。你说我们听这么一场音乐会好不好？ 哎呦，真的太享受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 一日看尽长安花，好不好？ 真是太棒了。今天啊，咱们就通过这个播放器和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观看今天的演出。 来， 一个节目就是卢照邻的《长安古意》。 嗯， 哎呀，一说到这个《长安古意》，我们眼前浮现的真的就是盛唐长安的盛景。 其实啊，还真是。这个《长安古意》好在哪儿 啊？ 卢照邻初唐四杰之一， 对， 王阳卢骆。王阳卢骆他们为什么他们就是四杰？他们把这个诗的意象一下子扩大了。长安古意其实原来是什么？原来就是宫体诗啊，在之前唐朝之前都是宫体诗， 对， 写那种宫廷小儿女的那种心情，哎，比较悲弱。 嗯、 那你看长安古意上来他说什么？长安大道连霞斜，青牛白马七香车，怎么样？大路连着小路，络绎不绝的这个人群、 哦、 啊，一个大场景出来了， 很繁华。 对，然后真感情也出来了，真感情什么？借问吹箫向紫烟、 嗯， 曾经学武度芳年，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作鸳鸯不羡仙、 嗯。 你看大场面，真感情。其实那不是长安古意，这叫什么？这叫长安新意、 哦， 是一个新的时代的。长安城，所以你看他那个诗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宏大胸怀。 对，所以其实可以说是托古意抒今情。 呀，刚才听了这个长安古意以后啊，我觉得太美了，太繁华了，感觉好像现在我也穿过了屏幕，一下穿越到了唐朝，去到了长安一样。我不知道刚才蒙曼老师您听完以后什么感受啊？ 感受和你一样。其实为什么大家都想穿越回大唐？其实如果大家去看这个《长安古意》这首诗，也能找到这种感觉。它是整个长安上流社会的一个集体亮相啊！ 真是， 是对呀，大道、车马、王爷、公主、将军、游侠，哎，最后大家一块儿就像一场狂欢一样。然后最后接着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个寂寂寥寥杨子居，年年岁岁一床书，一个读书人。我觉得长安可不就是这样吗？很多人都说，一想到长安，想到九天昌河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我觉得那是一个上层的事情。其实我们更应该想到这种市井繁华、万民安乐这种场景。这样的盛世，谁不愿意回去呢？ 对呀、啊，所以说一穿越啊，肯定是愿意穿越回盛世当中哈、你看唐朝有辽阔的版图，是一个开放的国度，而且还有那么兴盛的文化。你看，我就想到哈。全唐诗，其中就收录了2200多位诗人的，大概得有将近30000首唐诗吧。 不止50000多首 啊，50000多首唐诗。所以其实从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哈，我们唐朝的文化是多么的繁荣， 对，创造力旺盛。 所以你看，穿越回唐朝，跟李白对酒吟诗，那也是一种乐趣啊和享受。所以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哈，其实下一个曲目呢，应该就是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也是名篇， 孤篇横绝全唐， 真是。所以在《春江花月夜》当中，又会有什么样的呈现呢？我们还发现了其中的一个特别之处，就是它配上了古琴。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制作，因为我们原来想的是西洋箫鼓，著名的琵琶曲， 对， 一 般都是民乐的合奏 配古琴， 对， 是一个很新鲜很别致的演奏。 您是不是也很期待、 那当然。 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再来欣赏一下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配上古琴是一种什么样的呈现。来， 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第二乐章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在这里面古琴与吟诵是杨一。国家大剧院今天一起来分享的这部作品呢，都是来自于西安交响乐团演出的《长安唐诗交响吟诵音乐会》。 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，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。 心。老山不觉飞，汀上白沙鹤罢电。皎皎空中，孤人生代代无穷已，光阴年年忙相似。但见长江送流水，不还一天去悠悠，清风浦上不胜骚。 其实之前啊，《春江花月夜》的演奏和朗诵呢，也看过很多次，但是这种形式是我第一次看到，而且融入了古琴哈，我觉得也是一种创新。 嗯， 《春江花月夜》其实给我们的印象还是非常美的。 那当然， 嗯，《 春江花月夜》也是一种创新。 对， 为什么？原来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你看隋炀帝写的时候，那就是五言四句。你再看张若虚写的， 嗯， 那是多少？36句， 对， 对不对？而且它是七言， 嗯 啊，他把它扩大了， 而且春江花月夜讲什么？其实就是讲春江花月夜，对不对？ 是、 哎、最美的场景。我们一听这五个字，就觉得这是最美的啊！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 嗯， 然后这是写景吧？哎，从这个景集中到月亮上头了，然后开始说什么呢？说理了啊，说这个江上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啊，探讨一种宇宙的哲理，然后落到哪儿去？落到思妇和游子、 嗯、 啊，谁家今夜扁舟子，何处相思明月楼啊，一个在江上漂泊，一个在楼上怅望。所以你看啊，哎，从说景到说理到说情啊，最后所有的这些感觉都融为一体了。 嗯， 融到什么呢？融到诗人的诗句里啊。所以闻一多先生当年就讲，这是什么呀？哎，这是诗中的诗，顶峰上的顶峰，说他孤篇横绝全唐。 对，是。所以其实哈，从春江花月夜当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得到那份唐代优美的意境。那与此同时，其实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曲目当中哈，哎，又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了。这是李白的名篇《将进酒》。 哇， 但是形式不一样啊。 嗯， 郭达老师而且是用陕西话朗诵的。 嗯， 这个可真是哈，我之前听到的都是普通话，陕西话朗诵您期待吗？ 太值得期待了 是啊，美的很。那咱们呀就赶快一边喝着茶，一边呢感受一下这陕西版诗仙的《将进酒》。 君不见黄河子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悖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岑夫子，但求僧将进酒杯莫停嘛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钟鼓馔舆不足归，但愿长醉不复醒，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子还学。主人活为年少前啊，竟须鼓曲对君酌嘛。物华马前锦裘，虎儿将出换美酒，鱼儿同向万古走。物华马前锦裘，虎儿将出换美酒，鱼儿同向万古走。

哎呀，我真是禁不住要鼓鼓掌了哈！你看郭达老师这个表现太丰富了， 对啊、 我甚至刚才都在想，我说这个李白要是一个陕西人，应该也不错。 刚才我都觉得李白已经不是四川人了， 就是陕西人。但是李白的这首诗哈，《将进酒》，这真是千古名篇了。 将进酒，杯莫停嘛。 蒙曼老师，赶快来给大家讲一讲。嗯， 《将进酒》其实就是请喝酒嘛。 哎，劝酒歌， 劝酒歌。李白写劝酒的诗写的特别多，而且特别好，所以李白是什么？李白是酒仙。其实这个诗啊，也不光是写酒，他纯粹是借酒消愁啊。所以你看他这个愁多么大呀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 是 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 对， 现在看开始是一个最宏大的场景，然后呢？对应着一个最短促的人生，朝如青丝暮成雪呀、这是何等的悲愁啊。哎，但是李白的愁他跟别人的愁不一样，别人的愁啊就是那种小家子气，李白的愁特别壮。 人是与尔同销万古愁、 太对了，所以要借酒消愁。而且、要喝多少酒啊？要会须饮300杯，要误花马千千秋，会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 马前锦裘，虎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向万古走。误花马前锦裘，虎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向万古走。 所以你看李白就是那种雄壮的感觉啊，诗仙既有他升腾的气象，又有那种博大的那种胸襟，就是这种感觉。 对，所以其实读李白的诗啊，我们就会感觉到特别的豪迈。 是的， 特别的热情。你看，我觉得他写诗真的是，就比如说这首《将进酒》也是一样哈。只要是诗性大发，那么绝对是一泻千里，而且呢又收放自如，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艺术境界。像刚才郭达老师哈，在最后那个演绎的部分，你看表现了李白醉酒之后踉踉跄跄的那种状态。 武松打虎。 是，我觉得 李白醉酒，武松打虎。 是，我觉得真的是把李白的那个劲儿给表现出来了。所以啊，这种配合呀、就让我们淋漓尽致地感受出了李白斗酒诗百篇呢。 哎，太对了，你说的特别好。而且你看哈、那个时候写诗不像我们现在想的这个人都很严肃，我们拿了笔墨纸砚在这摆好了，然后冥思苦想然后写下来，不是，他就是对酒当歌呀。所以你看，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、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你什么感觉？就是现在也是在这儿呼朋唤友，我们一块喝得高兴了，然后啊，我叫一声你呀，叫一声他呀，然后哎，咱们一起喝吧，我唱首歌给你吧。可以想象啊，唱完了他就写嘛，写完了该怎么样了？发朋友圈，对不对？ 对， 岑夫子，艾特丹丘生，哎，艾特一遍，你看我写的好不好？鼓掌。其实就这种感觉。 所以这个诗啊，就像是唐朝的那个朋友圈一样哈， 对， 像是社交软件了。 没错， 你看一下把我们当时的那种情感啊都吐露出来了，而且呢也是希望发出去能够得到大家的一种认同。 对， 所以唐朝的人跟现代人心境是一样的。 那当然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才看了《将进酒》仍然觉得喜欢。 现在听到的是充满了世外桃源感觉的王维《桃源行》，而在这里演奏英国馆的是演奏家周蒙。 盛唐啊，三剑客三杰，那就是李白、杜甫、王 维。对， 但是不一样哈、啊。李白浪漫主义的， 是、 啊、写山水诗啊；杜甫现实主义的，写老百姓、啊。王维是什么呀？王维是个佛系的啊，诗佛嘛，写田园诗。 对， 你看《桃源行》其实就是一个田园诗的一个升华版，一个先进化。然后《蜀道难》， 《蜀道难》， 《蜀道难》就是山水诗， 对， 山水诗吧，它梦幻化。哇，就是这两种碰撞在一起， 哎， 水和山，佛和仙， 哎，所以我觉得再加上音乐的创作肯定也大不一样。所以接下来啊，咱们就赶快从这个恬静的田园风光穿越到这种奇险的蜀地山川，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境界。 好呀， 来，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就是李白的《蜀道难》，朗诵张铁林。 一须兮，危乎高哉！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。尔来四万八千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。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。地摧山崩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逢钩镰。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，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，黄鹤之飞伤不得过，猿猱欲度愁攀援。青泥河盘盘，百步九折萦岩峦，门森立景仰斜息，一首抚膺作长叹。问君西游何时还？畏途谗言不可攀，但见飞鸟号古木，雄飞雌从绕林间，又闻子规啼夜月，愁空山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使人听此凋朱颜，连峰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已绝壁。飞湍瀑流争喧哗，烹岩转石万壑雷。其险也若此，嗟尔远道之人乎为乎来哉？剑阁峥嵘而崔嵬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所守或匪亲，化为狼御柴。朝避猛虎，夕避长蛇。磨牙瞬雪，杀人如麻。锦城虽云乐呀，不如早还家。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侧身西望长咨嗟，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 你看这个演出的阵容就特别的豪华和庞大哈。你比如说像这个导演啊，陈欣一老师，我相信蒙曼老师也很熟悉了， 没错， 这是国宝级的导演了，今年应该已经是80多岁高龄了。 嗯， 另外呢，再看这个演员的阵容哈，你看像濮存昕老师、郭达老师、张铁林老师，这都是老戏骨了， 殿堂级的。 是啊， 而且我觉得这种形式哈，也特别像万花筒。 嗯， 你看有朗诵， 对， 而且不是朗诵，我看这里头还有郭达老师用方言朗诵， 而且还唱着呢，吟诵。 对对，有音乐 啊， 能够我觉得把长安的那种烂漫感、那种宏大感，展现出来。 助人活为言少钱啊！ 我就突发奇想，瞬间给郭达拨了一电话，我说：“郭达，你用陕西话给咱把《将进酒》朗诵一下。” 因为如果你深入去看那些唐代的人，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，就他们也是当时的当代人。因此呢，我后来想的就是把唐代的诗人呢，在音乐厅里面把他们拉进到现场，让观众感觉到我们是在一个时空里面，就像穿越了一样。 琵琶声停，玉宇齐。 我作为一个演员，我在朗诵唐诗，我很高兴我成为音乐的一部分。啊，音乐不是为我服务的，音乐不仅仅是为诗服务的。就诗，它是礼，乐是情，诗是线，乐是面，诗是文字和语言，乐是情感。 我们中国的这个诗歌的朗诵，像歌，像乐，像文，像言，就是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语言。我在朗诵会上做舞台的这种吟诵的表演的时候，我还是尽量不要用所谓的技术去覆盖我对诗词的感受。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作品的第六乐章《边塞诗六首》。 很多呀， 对， 那最大的两个诗人哈，李白我们说是浪漫主义的，杜甫是现实主义的。那你要从具体的诗歌流派来讲，哎，你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田园诗、山水诗，还有什么唐诗中特别为今人所激赏的边塞诗啊？ 哎，边塞诗， 对呀， 而且历史也很悠久。 历史虽然很悠久，但是没有唐朝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边塞诗。唐朝之前所有边塞诗加起来200首，唐�朝一代流传下来的2000首、宋朝以后再写再也超不过唐朝。你就包括王维这样的如此恬淡的诗佛也写边塞诗啊，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对不对？李白也写边塞诗啊，午夜天山雪，无花枝又寒，等等都写啊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诗歌流派。 所以其实是不是在盛唐的时候边塞诗也达到了一个顶峰，好像也有一个数据哈，说各朝各代的边塞诗加起来还不到唐朝边塞诗的一个总和。 对，特别是知名的 啊， 唐朝达到了一个巅峰 哦。所以你看我刚才也看了一下这个曲目哈，边塞诗六首，我觉得这六首诗呢也都是非常知名的，像其中哈有这个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啊， 哎呦，最著名的一句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， 没错。 秦时明月汉时光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是龙城飞将在 唐诗交响吟诵音乐会。这场音乐会一共有七个乐章，辅以《春江花月夜》《将进酒》《蜀道难》《琵琶行》等12首脍炙人口的唐诗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听到唐诗中的音乐性，也可以听到音乐中的诗意。那最后我们听到的呢，就是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，朗诵是濮存昕。 我们的音乐会，我们的诗歌朗诵，其实在塑造一个品性，人的品性。唐诗是可以让一个人很有样的，能够背诗歌人，那是有样的人。在背诗歌的时候，就已经慢慢的湿润他的性情了，让他的审美有一种温度和温润感，他眼睛里会有美。这是我们将来未来塑造中国人的形象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。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，主人下马客在船，举酒欲饮无管弦，醉不成欢惨将别，别时茫茫将近月。忽闻水上琵琶声，主人忘归客不发，循声暗问弹者谁，琵琶声停欲语迟，移船相近邀相见，添酒回灯重开宴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转轴拨弦三两声，未成曲调先有情，弦弦掩抑声声思，四素平生不得志，低眉信手续续弹，说尽心中无限事。青龙万年抹复挑，初为霓裳后六幺，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，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。见官莺语花底滑，幽夜泉流冰下难，冰泉冷涩弦凝绝，凝绝不通声暂歇，别有忧愁暗恨生，此时无声胜有声， 银瓶炸破，水浆迸，铁骑突出，刀枪鸣。曲终收拨，当心话，四弦一声如烈火。东传西访，悄无言，唯见江心秋。 长安唐诗交响吟诵音乐会，今天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把我们带回到唐朝，带回到那个文学灿烂辉煌的古典的时代。感谢你的收听，今天国家大剧院就到这里了，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， 我是王卓。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，搜索国家大剧院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这里再见。 沉吟放拨插弦中，整顿衣裳起脸容，自言本是京城女，家在蛤蟆陵下住，十三学的琵琶城，名属教法第一部，曲罢曾教善才服，妆成美被秋娘妒，五陵年少争缠头，一曲红绡不知数，燕偷银币击节碎，血色罗裙翻酒污，今年欢笑复明年，秋月春风等闲度，地走从军阿姨死，暮去朝。 踏上征途的路，去向丛林深处，找到我会开花那棵树，不要再一束缚，阳光驱散迷雾，然后我们相遇在沿路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。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。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，冰雪送上新春祝福。1月7日至25日，月相约喜相逢，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，指挥家吕嘉、张毅、李新草、杨洋、李彪执棒，吕思清、黄斌、宋飞、迟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，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，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，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